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日本人从热河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把东北全部吞下，现在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此。相比起来，成田公一死作用还更大一些，他那些暗线手下必然因为群龙无首而被盯上，可能还会连根拔起。就算他的继任者很快接手，也得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起一个情报网和人脉关系网。 所以何佑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有，成田公城府很深，有他在上海这个点就很难铲除，但现在对一些人来说起码是个机会。而且何佑安在信中也说了，成田公很可能接到更加重要的任务，才会想要匆匆离开上海，这也是何佑安下定决心动手的原因之一。 我只是没想到他布下这个局竟有如此之大的意图。 我也没有想到他以区区一介女子之躯能做到这样，已是世间罕有。 很难想象飞机之上生死皆在一念之间，一边是情人的浓情蜜意温柔体贴，一边是兄长之仇心中信念。何佑安只要放弃那个危险的念头，就可以跟成田公天涯海角逍遥快活，但他仍旧选择了最艰难的那个决定，选择了粉身碎骨的绝路。即便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个想报仇的戏子，没什么家国大义，可在灵叔看来，他远比大多数须眉都要勇敢。世人谤他义他，将他当作依附男人的兔丝花，却不知他最终做出了怎样惊世骇俗的壮举。也许若干年后会有人发现这桩秘闻，从而发现这位奇女子，也许她将永远随着时间淹没尘封，从此不见天日。但灵叔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何佑安这三个字代表了一段怎样惊艳的传奇。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报刊室差不多也到了关门谢客的时间，两人将报纸放回去，林叔走到图书馆门口跟月定堂借了火柴划开。夜色中陡然亮起一簇火焰，将何佑安的遗书连同内侧密码本一点点吞噬殆尽，化为灰烬付之夜风。 我想吃一碗葱油拌面。 回去让周叔做。 这一回他出奇的好说话，因为月定堂知道林叔并不是多么惦记一碗葱油拌面的味道，只是想借这碗面回归人间烟火的温暖。属于何佑安的那份记忆并未随着书信的焚毁而消失，却是更深地沉淀在脑海深处。两人并肩下了台阶，融入初春的寒意里。 一份葱油拌面，一小碗鸡汤，我就觉得这小日子美得不行，余生再无念想了。 林叔满足地叹了口气，扶着肚子往椅背上一靠。 哎呀， 同样放下筷子的月定堂就斯文多了，正襟危坐，闭目养神，仿佛还在回味方才的美食。 老月啊，有时候我真觉得咱不是中学同学，反倒是长辈和晚辈。 哼，那怎么没见你喊我爸爸？ 你想得美。 月定堂迅速抄起桌上餐巾挡在脸前，让对面喷过来的茶水落了个空，点点溅在餐巾上。 食不言寝不语，你从小在林家不也是这么被教过来的？ 你也会说那是小时候的事了，要是出门在外还讲究个没完，尸体早凉了。 嘘。 被他们接回来暂时安顿的小童正抱着被子睡在沙发上，安安静静，眉目间依稀有几分何家的秀美。 只是为什么会叫何苦呢？何尤安是觉得这孩子身世坎坷，生来就苦，还是觉得众生皆苦，莫能例外？这个名字委实过于凄苦了。 咱们给他改个名字吧。何小姐泉下有知，想必也希望他有个全新的开始。 立心如何？ 哪个立哪个心？ 立德、立言、立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盛世开太平。言为心生，所以立心。何家兄妹二人铁骨铮铮，希望他长大之后也能如此，以心为行，不负长辈。 这名字也太大了，你怎么不说叫铁骨啊？ 你如果有更好的主意也可以提出来啊。 行行行，你是大教授，你说了算，就叫立心。何立心好像也不错，只不过这孩子要怎么安置？咱俩都没结婚，也没养孩子的经验，收留他不太妥当吧？ 我有个同事姓李，是教中文的，他们夫妇结婚多年，膝下原本有一女，三年前生病死了，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苦于没有亲生儿女。我可以去问问，他们应该是很乐意的。 他为人如何？ 乐观善良，热心助人，夫人也是一样。何立新在他们那里教养，应该可以放心。 那他这几日就先寄住在我家吧，我姐也一直很想要个小孩，看见他呀一定会挺高兴的。 啊，吃饱了就犯困。 哎呀，累了一天了，让我在你们这儿先小睡片刻，你半小时后喊我吧，免得回去又得被我姐念叨半天没法睡觉。 喂，去沙发上睡。 好吧。 林叔一个指令一个动作，起身梦游似的飘到沙发边，挨着何立新坐下，脑袋往后一仰，直接就不省人事了。何立新被他的动作闹醒，但也只是揉揉眼睛看了他们一眼，便又闭上眼蜷缩在林叔身旁继续睡。这孩子对外界反应十分敏感，偏偏生来又有说话障碍，自从跟他们走了之后，也只对林叔答过了几声嗯，如今又肯在林叔身旁安然入眠，可见心里还是挺信任林叔的。不过以林叔旺盛的桃花运而言，能把孩子哄服似乎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周叔抱着毛毯走过来，放轻脚步，指指林叔，又看看岳定堂，无声询问。岳定堂颔首，周叔就抱着被子过去给两人盖上。一大一小两颗脑袋依偎着露在毛毯外面，莫名和谐。 怎么了周叔？笑什么？ 四少爷，我看您笑才跟着笑的。 我笑了吗？ 啊，自从小玲来了咱们家呀，这里都热闹多了，您笑的也多了。本该这样多笑笑的，别像大少爷跟二少爷那样成天绷着张脸。 他总能惹出是非，我头疼还来不及，就算笑也是苦笑。 死鸭子嘴硬，口是心非。 他所了解的岳定堂也许中学时代还像个同龄孩子，但在毕业出国之后，周叔就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好几年的寒暑假里，岳定堂也没回来过。等到再次见面，他发现岳定堂忽然就成了一个稳重成熟的年轻人，也只有在面对林叔时才会露出气急败坏、无奈苦笑甚至还以口舌的反应。周叔有时会想，随着岳家三兄弟各自长大立业，渐行渐远，老大老二常年不着家，又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他们的身影仿佛与这波澜诡谲的大上海融为一体，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岳定堂还未学成归家的某一日里，周叔还亲眼看见老大岳定勤和老二岳定进爆发激烈争吵，从此两人回家碰面的次数就更少了。也就是在岳定堂回国教书之后，老二岳定进才会偶尔回来吃顿饭，可也几乎再没有一家人团圆欢笑的情景。 唯一能够居中转还的月春晓却已为人妻，常年随着丈夫出使海外。直到林叔的出现，看见他，周叔就像重新窥见昔日热闹融洽的岳家一角，所有关于往昔的怀念无处安放，却在林叔身上找到慰藉。周叔知道，岳定堂嘴上不说，心头对林叔必也是有一份特殊对待的。更何况他晓得四少爷的好奇心实则不比小林少半点，否则也不至于一拍即合，处处惹出事儿来了。林叔这一睡就直接睡到了天亮，天亮时他在床上醒来，发现身边的何立新早就醒了，不吵不闹，抱着被子似在观察自己。林叔越看越觉得这小孩不止眉眼，就连看人的模样都有何佑安的神韵。可惜何佑安笑起来宛若柔波，这孩子却不知多久之后才能学会笑。 何谷，你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吧？你姑姑说她平时叫你阿苦的，何苦这个名字不好，我们不希望你以后吃苦，所以为你取了新名字，叫何立新。在你去新家见到新爸爸和新妈妈之前，先跟我过。我有个姐姐很喜欢小孩，尤其是你这样漂亮又听话的，跟我回去住几天好不好？ 何立新还是没有吱声。林叔摸摸他的脑袋。 你的亲生父亲和你姑姑都是义士，他们不是故意想抛弃你，只不过这世界上有许多无奈，他们希望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 嗯。 何立新似懂非懂，却轻轻嗯了一声。岳定堂走进来，林叔已经给小孩穿好衣裳，抱着人走出屋子。 不多住两天？ 是啊，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这孩子虽然不怎么说话，终究家里也多个人，热闹点儿啊。 周叔，不是我不愿意住，是我姐回来了，我得回去报个到，不然批都要给扒了。有何立新在，他怎么也不至于发作得太狠吧。 岳定堂斜睨他一眼，原来是打着挡箭牌的主意，是说这人怎么回家突然积极起来。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